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帝晋延少时的书房在东宫北处，出入此处能远远瞧见北阙阁。帝子元上次来东宫还是为了北阙阁后的长丝花，一晃又是3年过去了。他以前不觉得时间易逝，这几年年岁渐长，埋首正事，越发觉得时间过得快，有些事容易忘记。北阙阁隐隐可见，不知怎的，帝子元心念一转，在小径分岔路上拐了个弯，绕道朝北阙阁走去。 长丝花在北地难活，也不知今年的花海开得如何了。 远远跟在他后面的帝晋言眯着眼，嘴角带着笑，也不吭声，默默跟着他走。未进北阙阁，不高不低的争执声隔着院墙落入帝子元耳里，他脚步顿住，眉头皱起，朝不远处望去。北阙阁外，帝承恩一身素衣，正沉着脸不耐烦地看着殿门前拦着的侍卫。他身后立着几个侍婢，侍婢手里的盒子想必是从寒夜书房里取的字画。 混账东西，太子虽然不在，可这东宫也是他在世时的居所。我不过是进去拿几件先太子的遗物缅怀，你竟敢拦我。 帝承恩这话站着道理，守阁的侍卫面有难色。一位年岁尚轻的太监从阁旁匆匆走出，看到北阙阁外的闹剧，一步挡在侍卫前，朝帝承恩行了一礼，不卑不亢地回道： 承恩居士，您该知道，此乃北阙阁。 此话一出，帝承恩脸色陡然沉下，守阁的侍卫挺直了腰板，精气神都硬朗了起来。这太监名唤陈飞，平日里专职司守北阙阁，也不知当年寒夜是怎么想的，一座小小的楼阁还使了一对亲卫和一个太监专门守着。众人皆知，北阙阁自建成之日起，太子禁令任何人出入，曾言非主人不能进。直白了说，即便当年太子另娶太子妃，那北阙阁的主人也从来只是那位十几年前的帝家小姐，后来的靖安侯君。帝承恩脸色数变，但终究还是按捺下来，他吐出一口浊气，冷声道： 陈飞公公，我一定要入这北阙阁。既然你是东宫老人，就该知道，当年我从泰山回来时，随身带了不少物品。这些东西，我初回京时放在了北阙阁里。如今我来，只是为了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陈飞公公，太子已故，你难道连魏王人这点念想也不能全吗？ 当初帝承恩以帝室小姐的身份回京，他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这座北阙阁归他所有，从泰山上带回来的东西便全部运了进来。后来宫廷动荡，朝堂变幻，他的身份大白于天下，便将这些物品遗忘在了北阙阁。今日他入东宫，本只想取些太子的笔墨遗物，被宫娥领着行走时无意间瞧见了北阙阁，想起当年居于泰山时寒夜每3月所赠的礼物和生辰礼，不由心生惦念，想一并拿回。陈妃神情一致，有些难办。 当年太子最喜搜寻奇珍异宝、上品孤本这些玩意儿，每隔3月送上泰山，为被囚禁的帝小姐解闷。虽然太子所赠是真正的帝家小姐，可那些年收礼物的的确是帝承恩。这承恩居士，当初您从泰山上带回来的东西皆是太子殿下所赠。 那又如何，你也知道是殿下赐予我所有，那自然便是我的东西。 不远处 帝进言摇摇晃晃终于赶上了帝子元的脚步，听到北阙阁外的争论，双手抱于胸前道： 姐，你刚才还说这东宫都是你的呢，瞧瞧，话还没说完就有人上门来要东西喽。 我不入这北阙阁便是，我只拿回我自己的东西，太子已经不在了，这东宫我日后也不会再踏进半步。你们跟着陈妃公公入殿，帮我把东西搬出来。 是。 帝承恩身后的侍婢割下手中木盒朝陈妃走来，看着架势大有闯入北阙阁的意思。陈妃面色难看，却又不好阻拦，正是踌躇之际，一声清冷的问询在北阙阁外响起： 你的东西？ 众人回首看去，帝子元一身鱼白净服正缓步而来。帝承恩神情一滞，怎么都没想到帝子元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东宫北阙阁。帝子元涉级而上，停在北阙阁外。陈飞和守阁的将士朝帝子元行礼，副管事苏海从内院匆匆赶来，正巧撞见了这一幕，吓得差点晕厥过去。帝子元的目光落在帝承恩身上，又问了一遍： 你刚才说这北阙阁里的是你的东西？ 帝承恩脸色通红，这话别人来问他自然不屑，可偏生是帝子元问出。 摄政王殿下，这是我当年从泰山带回。 那又如何？不是你的便不是你的，人从来不是你的，念想也不是你的。 帝子元，你别忘了，是我带你在泰山受十年囚禁之苦，是我保住了你的命，如果不是我， 所以本王还留了你一命。否则你以为你当年种种如今之恶，本王还能忍你至今？ 帝子元眼底的杀意迎面而来，帝承恩心底猛地惊颤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 刚才你既已说不再踏进东宫，日后就不要再来了。来人，送承恩居士出宫。 是。 帝子元转过身，不再看帝承恩。北阙阁前守着的侍卫行到帝承恩身边，就要携他离去。帝承恩到底还要脸面，恨恨转身就要走，却被帝子元唤住： 慢着，本王欠你的十年囚禁之苦，这些年的容忍已全部还清。下一次你若再敢扰乱朝局，介入后宫，本王必不容你。帝承恩，你好自为之。 帝子元负手而立，没再出声。帝承恩脸色惨白，狼狈离去。侍卫携着帝承恩的脚步声远去，北阙阁外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。帝子元朝紧闭的阁门看了一眼，眼底一暗，转身就欲离开。 殿下。 陈妃急走两步，侧拦在帝子元身旁。帝子元有些意外，却欣赏刚才此人护阁之举，耐下性子问了一句： 你是何人？ 殿下，奴才陈妃，14年前奉先太子之命看守北阙阁。 14年前正是寒夜修建北阙阁之时。 殿下故去后，奴才依着殿下每年的吩咐栽种长丝花，幸好3年前花开，没有辱没太子殿下临走时的交代。 难为你了，起来吧。你忠诚有加，北阙阁交给你守着，本王倒也心安。 殿下，刚才承恩居士想要的是太子殿下早些年送到泰山上的东西，奴才知道您3年前入阁时只在阁内看了长丝花海，这第二层阁楼您还从来没有进去过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殿下，14年冬寒秋暑，奴才在这里守了10几年，只是想着如果您有一日能进这北阙阁看看，这10几年也守得值了。殿下，如今太子殿下已经不在，您既然来了，不妨进去看看真正的北阙阁吧。 当年北阙阁建成之日，曾有人感慨：帝都之尊在乾坤， 帝都之贵在北阙。可见当年韩帝两家的联姻与整个大晋而言是何等佳话，竟能让太子妃宫宇和帝王宫殿相比拟。许多年后，帝室成为大晋和帝王的禁忌，帝家被掩埋忘却，这座殿宇也淹没在时光长河中，只有太子韩烨一人惦念。长丝花海只是这座殿宇的点缀，真正的北阙阁二楼弟子园从未踏足。弟子园立在这座空置了14年的殿宇下，喃喃自语： 真正的北阙阁，如今看与不看又有何用呢？ 纵太子已逝，然而这些年太子如何待殿下，奴才在北阙阁看得清清楚楚，总是希望不留遗憾才是。 北阙阁总管太监陈飞守阁14载，恭迎殿下入阁。 他身后守阁的将士执戟行礼，仿佛等待许久。紧闭数年的北阙阁被重新开启，逆光下更添庄重古旧。弟子园眼底隐有湿润，沉默许久，终是抬步朝阁内走去。帝进言在他身后凝视着北阙阁大门缓缓关上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 14年恩恩怨怨，两族纠葛，这些不该让姐姐一个人担下来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